条路。佢话警队承受极大压力，包括街头上嘅暴乱事件，同时要承受好多四面八方嘅失实指控，当中牵涉立法会议员，认为应该客观持平看待警队嘅角色。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晚稍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68点，升141点，总成交金额68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4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29点，升13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6.6，升9.2，信义光能是报5.53，跌7仙，美团点评111.3，升1.8，阿里巴巴212.8，升1.8，友邦保险85.2，升9毫，小米集团11元，升2仙，盈富基金28.55，升1毫，中国平安93.95，升1毫，建设银行6.62，跌3仙，华夏沪深347.45，升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4，英镑10.23，瑞士法郎8.015，澳元5.377，加元5.996，新西兰元5.177，欧元8.6947。每百日元对港元7.1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425。日经平均指数报23575点，升370点。港金现价报14485蚊，跌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5.14美元，卖出1565.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啦，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御龙山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咁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御龙山嘅慢线有坏车，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车龙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咧挤塞嘅车龙排到近牛头角下村。咁另外，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咧，近住敬业街嘅交通大繁忙，龙尾去到近大业街；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油塘道一段咧车龙排到去高超道。另外，茶果岭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伟业街一段咧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油塘嘅大本营。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而家都系车多，龙尾喺柯士甸道。之后提提大家啦，喺湾仔北因为有公众活动，咁直至到下午嘅4点，博览道以北嘅一段博览道东咧都系会继续封闭嘅，部分嘅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 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音乐， 音乐， 音乐，以音乐之名。 我是二台的子龙，乐坛是需要有新人的，做新人一定要勤力。 我是五台的钱佩卿，做新人要抱有良好的学习态度，唔好骄傲， 勤力先至系王道啊！ 总结2019年香港乐坛成绩，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1月19日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网站同步播放。 听讲你喺复康院做护理员，做得几好啊？ 系啊，学到好多新知识，好似照顾技巧咁，人工又唔错。照顾长者和残疾人士很有意义，工作满足感很大。 屋企人好支持我呢行发展，我仲谂住进修护理课程添。 护理工作真系唔错、啊。 想了解多啲社福护理服务，打28925560去社会福利处问下啦。 二嘅骚动音乐啦，有 Eric 啦， 有燕婷喺度， 系啊，今日咧我哋咦含含即刻嚟就播歌噶啦，而呢首歌嘅唱歌嘅呢位朋友咧，同我哋今日呢位嘉宾咧系有啲共通之处嘅， 系啊， 林依文， 系啊，原来佢哋都尝试咧系去做呢个电影嘅配乐， 系啦、啊，因为转头咧我哋今日冇咗你唔得嘅咧，就系睇戏冇咗佢真系唔得噶，因为佢系电影嘅配乐，韦启良先生。 灯会破灭，心可撕裂。爱难以肢解，冰会酷热，糖可苦涩，难跟它变态。对现实怎么踩都不会扭转世界，明白血肉会崩坏，骨气没法被活埋。来日想打妖怪，先要做。首先祝你心理愉快，抬头上有天空，敲不碎，埋头上有知识。 成日讲这个世界没话没了哪个不得，其实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没了他们真的不得。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 骚动音乐，冇咗你唔得。 请你呢个嘉宾，个份量好重，因为佢攞个金马奖啦，攞、个金像奖， 系啊，好劲啊！同埋最紧要系即太多歌咧，你一定系听过。 系啦、啊，因为佢做好多过百首啊，我谂唔止一百添啊，观众系啊嘅电影配乐都出自佢嘅手嘅、啊。我哋今日请嚟嘅有魏启能先生 ，Hello， 你好， 你好啊！咁份量系我连新年都重咗嘅最近， 佢梗系唔会咁讲啦，因为我喺度噶嘛。 同埋最近其實小肥同 JR 嗰首啦，那個長攀不上咧，其實都係魏嘉倫作曲嘅，係啦咁樣。喂，但我幾好奇喎，當初其實幾時你會對即係電影配樂呢個嘅工作，有啲興趣，不如試下朝呢方面發展嘅咧，係一個點樣嘅開端嚟嘅開頭？ 個開端係流行音樂唔侵我玩，係我其實最開頭同好多年輕人一樣嘅，即係入音樂呢個行業又中意玩音樂，係咪？一系就夾 band 啦，咁、我都夾咗 band 啦，咁然之後梗係試下流行音樂啦，寫下歌賣啦，咁亦都寫過好多賣唔到啦，亦都俾人話喂你啲歌好難唱，即係好似即係今次啲歌咁，小肥都唱到嗌曬救命咁，即係咦 Tommy 你啲歌好似唔係好啱，同埋我係比較中意一啲 New Age 嘅音樂嘅。咁我係行得前咗嘅，我入行嗰陣時其實玩啲嘢係比較前衞啲嘅，咁變咗就係流行音樂唔啱我玩，咁係一個緣分識咗劉以達，咁阿達嗰陣時係達明之後開始做電影音樂，咁我就開始幫佢，我開頭即係幫佢即係執頭執尾嗰隻嘅啫。跟住佢見我，咦你識寫喎，咁不如一齊試下做啦。 哦，但你同佢合作都係係咪第一次金馬獎就係有爭同一齊？ 有爭係叫做第二部電影。 第二部電影，係第一套攞獎嘅電影。 第一套攞獎嘅電影，但係同佢合作係第二部電影。 哦， 咁而第一套唔知仲會唔會有人記得嘅？香港也瘋狂。 香港嘅也瘋狂。 力蘇。 哦，力蘇我就記得啦， 攞住個可樂樽嚟到香港。 哦 ，OK， 但係因為譬如以前你冇諗過，咦係電影配樂好似係即係同流行音樂好似幾兩個唔同嘅世界， 係 咁樣樣噶嘛。咁你開頭譬如咦我要開始做一個電影配樂嘅時候，有冇嘢需要重新適應啊、pick up 啊諸如此類？其實 可能因為我本身已經係中意 New Age 嘅嘢， yeah. 而我當年最崇拜嘅兩個日本嘅 composer 都係玩啲好氣氛嘢啊、或者甚至係即係配樂嘅，咁一個係坂本龍一啦，另外一個就喜多郎，所以變咗就係流行音樂唔啱我玩，就係其實我個方向一向都係鍾意玩嗰種好氣氛啊，甚至有畫面嘅音樂，反而我入到電影嘅時候，我覺得咦係我杯茶喎。 O K， 係啊，咁但係成個創作過程通常係點㗎？即係嗱，譬如有啲人話、電影配樂，有啲話唔係嘅，通常係拍導演拍曬啲嘢啦。咁然之後咧，你就就住個畫面咧，然之後就要去做再度下啲音樂啊，諸如此類咁樣。其實係點樣構成一個電影配樂嘅咧？ 嗱，個年代一路變緊嘅。 係。好，我哋由力蘇開始講起。 係啦，嗰個年代即係叫八。十九九十年代，我入行做電影嘅時候咧，係佢哋拍好曬， yeah. 然之後俾一餅叫 VHS 啊，錄影帶俾我啦。咁、而裏面最得意嘅就係、因為當年好多時都冇現場收對白㗎，係最後配音 嘅， 我係攞住一餅冇對白嘅帶，冇聲嘅，只係睇住個畫面口噏噏咁樣咧，咁開始做音樂嘅。 系 咁點樣知佢講咩呢？就導演俾翻劇本我睇，嗱你對住啦，佢講緊乜嘢啦？喺個劇本度你對翻啦。咁我第一套自己做嘅電影就係咁樣做嘅，係啊。 配音耐咗會識讀唇啊。 係啊， 色独唇啦，系啊，诶，讲紧咩咧？哦，我讲紧你好吧，哦 ，OK。 所以你哋就咗剧情，然之后就谂下边类型嘅音乐啱数咧，就配落去。 同埋边啲位系完全冇音乐咧？我真系要睇住剧本，哦，原来嗰度冇对白嘅。 系 边啲系冇对白而我要加音乐？ 哦， 我要睇翻剧本去估嗰件事系点样 嘅。 系，所以可唔可以睇到佢哋系最睇得最识睇演技嘅人咯？因为佢哋好长一段时间冇对白，就系靠眼神啊、表情啊去估，好伤心，我要加音乐俾佢。 所以系咪去到电影最后一步，差唔多去到最后一步尾声展啊，差唔多去到 final 嘅时候，先至交俾你哋去加。因为如果你整咗之后，佢又再重新剪一次，就付诸流水噶咯。你嗰啲心机， 对唔住，你呢个情况系一定会出现嘅，就系去到最后，去到 studio 我哋摆音乐嘅时候，仲有。剪咗嘅位嘅，咁、 哦、 然之後，cut 咗嗰啲位點算咧？我哋即刻就要做 edit 咯，啊，譬如飛歐咗佢啊，或者係剪接咯，即刻剪接。 但你見有陣時通常電影配樂咧，有啲好氣勢磅礴嘅一啲嘅管弦樂啊，諸如此類咁啊， 嗰啲我媽媽出場啊。 嗱，如果係播啲 EDM 而剪啲啊，即係如果你嗰啲哇氣勢磅礴管弦樂咁樣，好鬼難剪嘅喎、 啊。是啊，咁所以当年仲会多咗一个叫做音乐剪接嘅位噶。 系，哦，就专门就 专门做呢啲音乐剪接嘅，即系我哋可能做完之后就俾嗰个叫音乐剪接， 系， 最后佢会剪嗰样嘢，即系剪成顺唔顺啊，靓唔靓仔啊， 系 咁样。 从银幕下发梦，谁令世间空洞？重重叠的面孔，数十年默默伴我心中。我六岁的英雄，活到这分钟。从银幕上发亮，谁是你的偶像？谁人获喜剧奖？百万人滴着泪去鼓掌，故事里终于可让真理赢一仗。快乐时光，世上流芳，长流光影像天堂，窝心老地方，时代在启航，仍携着手观看，未怕哭笑令眼泪流光，这动人景况，而情感不用躲藏，直至于某日回望，流着戏悲变忘，迷人的片段于回忆中。 嗱，頭先講係最開頭啦，即係比較即係力蘇嘅年代啦。喺到近年咧，嗰個嘅創作嘅模式啊、方法係咪有唔同咗嘅？ 有唔同咗啦，好多時其實而家導演都要求係未開機之前，就已經同我哋傾音樂。 咦，咁咪好啲咯？即係對於你嚟講，嗰個自主性啊，或者你可 input 對呢套戲嘅影響又可以再多少少。 係因為即係我哋就可以根據我哋之前睇劇本咧，睇完之後已經可以同導演講，我覺得。有啲咩感覺嘅音樂，或者啲咩 style 嘅音樂可以擺落去啦，甚至有一啲場口係我可以做咗音樂俾佢拍添，即係現場佢可以有音樂跟住去拍添。 係，咁所以你自己之前啦，就譬如你可能想做流行音樂先噶嘛，咁然之後就慢慢依我轉咗啦，就去電影嗰方面去到發展啦咁。咁但係你自己心目中冇邊幾位偶像係即係哇，佢哋做電影嘅配樂咧，係你心目中嘅哇神級噶啦。即係頭先你提過係兩位係日本噶啦，彼得龍同埋坂本龍噶啦。有冇其他嗰啲係配樂大師你都好欣賞咁樣？ 香港我會欣賞輝哥嘅， 顧 家輝，因為英雄本色實在真係太正太深入啦，同埋。個音樂係真係令到一件事好有型嘅。咁另外就係鮑比達 ，Chris Cabida， 係，因為身不了情，亦都係因為咁，即係音樂令到我感動。 係，同埋因為有陣時會唔會有啲係就係合作開嘅導演咧，變咗你大家好了解對方嘅品味啊、口味啊，咁你咪會有一啲好 signature 就係、是，一見到你兩個合作咧，我就大概知道，咦呢、這個嘅音樂嘅風格、畫面嘅風格係會點樣樣㗎啦。 其實會嘅，因為。唔單香港啦， 譬如 Rowan 佢都係 Hans Zimmer 啦， 即係 佢用開 Hans Zimmer， 即係其實有嘅，即係畢野武會係久石讓咁，即係有依啲，因為點解咧？其實導演諗乜嘢同個音樂人諗啲乜嘢嗰個接通好緊要，因為音樂係好空泛嘅一樣嘢嚟嘅，即係咩係最好最啱嘅音樂咧？好空泛嘅嗰件事。如果音樂人同導演個思想係通嘅時候，其實係好嘅嗰件事就係話。即係如果未合作過，可能就係要摸、即係啊，你可以俾啲咩我？但係如果合作過，係調轉，我要你啲乜嘢？我要你啲咩？咁嗰件事係好唔同 嘅。哦，咁同你合作，你覺得好有火花嘅導演有冇邊位咧？你真係覺得幾夾嘅咁樣？ 郭子嘅其中一個啦，因為即係由佢野獵犬到即係最近呢個悟空傳啊，咁都有合作。咁同佢嗰個合作係即係非常開心，就係佢又中意玩音樂，佢又中意即係音樂嘅類型係同我好近嘅嗰樣嘢。咁然之後，我哋亦都係好中意嗰種化學作用，就係話，喂，我哋要玩新嘢，啲新嘢係點樣？創先河啊嘛，其實我都創咗好多先河嘅。 咁另外一啲先河咧，即係你到而家即係曬下冷嘅時候， 雲拍唔齊咯，即係。現代 陳奕迅同埋 加粵曲啦，係啊，依、這個又係一個好創先河嘅一樣嘢，即係 rap 加粵曲。 但當時點解會有呢個構思嘅？ 咁其實係古仔因應嘅，即係因應個古仔，咁裏邊有角色亦都玩 rap 嘅，即係 MP4 都咁。不如將呢兩樣嘢就撈埋一齊啦，咁導演亦都 OK。 所以佢諗係當初就係、譬如係流行音樂，因為佢行得好前啦，但係佢可以將呢啲新嘅就係放喺電影呢個嘅工業入邊，係啦，因為佢哋其實係發揮空間大好多咯。 係，同埋係 experimental 嚟噶嘛，即係不斷實驗噶嘛，即係電影音樂其實係不斷實驗嘅。你睇外國嘅電影音樂又好到，即係我哋香港其實大家都不斷去。實驗緊有啲乜嘢可能性擺喺電影裏面。 未带我到世上那天，存在过一位等我爱的某人，夜夜为我失眠，从来未相识已不在这个人极，其实在却像个虚构角色，莫非今生缘定陪我爱，却去了重时代。在1874，刚刚走100年一个世纪，是否终身都这样顽强地等？雨季会降临赤地，为何未及时地出生在1874？邂逅你，看守你，一起老死。不相识，身处在同年代中，仍可同生共死。在却像个虚构角色，莫非今生缘定陪我来，却去了错误时代。情人日寂寥地出生在1874。 世纪，是否终身都这样顽强地等雨季会降临赤地？为何未及时地出生在1874？邂逅你看守你一起怒死，若果不可相约在和平地方，也与你畅游战地。为何未及时地出生在1874？挽着你的手臂彻夜逃避。 简历医生主唱呢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1874。头先讲过啦，威昆仑负责嘅电影《魂魄五世》嘅主题作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听日刊宪，将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纳入法定需呈报传染病，并修订有关附属法例。发言人话，法例生效之后，当局可以禁止患有指明疾病的人同埋同患者有接触的人离开香港。政府表示，医生如果发现任何病人出现发烧和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或者是肺炎病征，并曾经在病发前14日内到访武汉，不论曾否到过街市或者海鲜市场，应该通报卫生防护中心作一步的检查。在新的要求下，有几类人士会被界定为疑似个案，包括需呈报的个案和经肺部 X 光诊断确诊患有肺炎，或者曾经到访武汉华南海鲜城的人士，以及在病发前14日内曾经接触同上述市场有流行病学关联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会就预防新型传染病的应变和防控措施下午5:30举行记者会，卫生署和医院管理局代表亦都会出席。旅发局取消今年的新春花车巡游，改为在西九文化区艺术公园举行嘉年华，由年初一至年初四，为期四日，入场费全免。当中的汇演部分由48队分别来自国际和本地的表演团体参与。至于嘉年华会，每日会安排一至两次大约半小时的巡游。嘉年华会在下午2:00开始，8:00结束，初二就提早在5:00结束。旅发局主席彭耀佳话，旅发局将会以新形式、新玩法举行25周年汇演。佢希望市民参与活动嘅时候，将节日喜悦分享俾海外亲友，向海外旅客传递正面讯息。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陈克勤话，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下个月4号出席委员会会议，交代罪案率数字。预料当日议员会追问警方处理示威活动的方式，又表示当日会宽松处理议员的提问，并建议提早半个钟头召开会议。陈克勤又话，期望委员会2月底至3月初安排视察新屋岭扣留中心。公民党议员陈淑庄提出，保安局应该交代新屋岭扣留中心停用前后内部已经变更的地方。陈克勤话会跟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晚稍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26点，升100点，总成交金额74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4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29点，升130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6.8升9.4，美团点评110.8升1.3，信义光能系报5.51跌八仙，阿里巴巴212.6升1.6，小米集团10.98冇起跌，友邦保险85.15升8.5，中国平安93.8跌五仙，盈富基金28.5升五仙，建设银行6.62跌3仙，华夏沪深347.45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5，日元108.34，瑞士法郎0.97，澳元0.691，加元1.297，新西兰元0.666，人民币6.947，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18。日经平均指数报23,575，升370，港金现价报14,485，跌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9.25，卖出1,569.7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啦，就系汀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咧有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噶。龙尾而家排到去青朗公路，咁就系汀九桥出九龙方向，因为有道路事故啦，桥面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青朗公路。另外跟进咧，较早时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跟住。御龙山嗰度咧，慢线系有坏车噶，咁而家龙尾咧都系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啦，坚尼地道出去皇后大道东啦系有啲挤塞噶，龙尾喺合和中心。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咧就喺举园。九龙方面，观塘商贸区嗰边，伟业街出去敬业街系挤塞，龙尾排到去顺业街。另外啦，喺油塘嗰边嘅伟业街。出去旺角方向，近住伟乐街临时停车场，应该是伟乐街临时足球场，都依然是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大本营。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都是慢车，龙尾接近上怡道。窝打老道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嗰段啦，龙尾就排到去亚街老街。亚街老街出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挤塞，龙尾去到窝打老道。另外啦，尖沙咀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口咧都系挤塞啦，龙尾排到去九龙公园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桥面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雇主同外佣应该建立良好长远嘅关系，只要大家尊重对方，各自做好本分，就可以融合相处。雇主应该准时出粮，俾足人工，约满后提供机票往返早家。不要扣起外佣的护照，亦要确保外佣每周休息一天，并享有法定假期、年假和保险保障。雇主做好本分，外佣工作用心。劳工处热线2717-1771。 以台喐一喐。Everybody, are you ready? 喂，做乜咁早落车啊？仲有两个站先到、啊。 我知道，我哋又唔赶时间，咪早啲落车行过去当做运动咯。 哦，将体能嘅活动融入生活当中，就可以不知不觉之间咧，增加咗喐动嘅时间同埋机会啦。 系啊，可以嘅话咧，我哋咧唔搭 lift 啦，行楼梯，搭短程车咪企下咯。 咁啊，一阵食完饭仲可以行下公园先翻屋企。 梗系好啦。 由你开始做个健康香港人。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自如常在大雾，有那些阴云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毫无烦恼。 香港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成日讲这个世界没话没了边个不得，其实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没了他们真是不得。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 骚动音乐，没了你不得。 就3:40啊，骚动音乐。今日咧冇咗你唔得，有 Eric 阿琼啦，仲有我哋头先已经开始咗啦，一位咧喺电影配乐方面非常之有经验嘅，我哋嘅嘉宾韦启良先生。 我想问咧，嗱，譬如我哋怎听流行音乐咧，好多分类噶嘛。即係譬如嗱，我哋一係有 EDM 嘅，咁一係有啲係聽 Jazz 嘅，有 R&B 嘅，啲 New Soul 嘅，諸如此類咁樣嘅。喺電影配樂嘅世界，有冇呢一啲咁樣嘅分類？定係跟電影嘅分類咧？恐怖片啦、動作片啦、喜劇啦，諸如此類咁樣嘅咧？ 其實喺音樂、電影、音樂世界裏面係冇分嘅， yeah. 因為喺電影裏面隨時隨地有可能出現你所講嘅所有嘅。可能一套戲裏面都會出現啦， 家有喜事就一個好嘅例子， 即係乜都會有嘅，會有 jazz， 會有 EDM， 會有 rock， 即係乜嘢都可以喺裏面發生嘅。咁所以變咗我經常都會提啲年輕人入行嘅時候就係、是、你要聽多啲音樂，聽啲歌。因為我哋隨時乜都會掂到， 因為我見到佢曾經即係幫手配樂嘅電影咧，係多元化到一個點咧，恐怖片你又有，動作片嗰啲飛車起冚冚你又有，劇情片你又有，係咯，你係咪已經大部分類型嘅片種都接觸過曬咁滯㗎啦？ 接觸過咯， 係咯， 真係接觸過。 邊類型你最享受做㗎？我想問一下。 動作片是享受的。 OK， 那個享受的點是？ 享受是因為我怎樣拿捏個動作畫面的節奏啊、變化啊，然後在我音樂裏面怎樣去跟它啊。因為動作的變化很大的，即是可能這下追緊車的時候，轉頭就炒完車就在路上走的了，走完之後可能就不知道去到哪裡打 後面要爆炸呢，之後就要起歌啦， 即是跟住然後可能即焦咗之後就要感動啦，即係嗰件事，即係嗰件事係好多好多嘢發生嘅，其實喺一個動作嘅場景裏面啊，咁所以其實好玩就係好玩咗，點樣去跟住走之餘，我點樣變變嘅裏面點樣又會維持住嗰個叫主題音樂喺裏面，哇！依個係最難 的。咁你曾經做過嘅動作片邊一套，你係覺得係最？花得最多時間啊，最勁噶啦，咁樣嗰套啊，你覺得？ 新警察故事咯， 係 ，OK， 係啊，即係霆鋒同阿成龍嗰套， 係啦，因為裏面嗰個情緒，第一次見成龍失敗啊嘛， yeah. 即係呢個情緒係好難去捉嘅， 係， 同埋即係一向英雄就係英雄，但係今次呢個英雄係落難啊嘛，即係完全失敗嘅一個英雄， 係， 所以喺嗰個音樂同埋喺動作設計，因為佢嘅對頭即係吳彦祖嗰班人，亦都係好即 係。 好招積噶嘛，係啊，同埋佢哋係玩 game 嘅人啊嘛，咁變咗就係喺個音樂 design 亦都係，即係呢邊就好 set， 嗰邊就好型啦，即係嗰個玩法係即係享受嘅，即係好玩嘅嗰件事。 係 OK，而去到最後吳彦祖又要喊啊，因為爸爸唔中意我啊， 係啦，係啦，即係嗰啲又要感動啊， 仲要企個會展喺屋頂上面感動， 係啊， 玻璃上落去嗰個， 冇錯啊。 咁但係對於你嚟講，最手到拿來比較容易啲 handle 嘅會係邊方面嘅咧？我想問。 驚嚇片咯。 驚嚇片啊！但係而家好似好難咁樣喎，我就覺得，因為咧好多觀眾咧入場睇恐怖片咧，佢哋嘅要求突然間高咗好多。因為佢可能睇過好多嘢，係襟 嚇咗。襟 嚇 咗，你都估到好多嘢。 同埋即係預咗你真係嚇嚟㗎啦，可能飆到咦，你去到嘣嗰下就會走出嚟。对你来讲是一个比较容易的控制，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乐器选材啊等等那些是都是那几样东西的了？ 第一样东西做得多， 是 我由7月14到2月30到即是龙婆一炸呢， 我突然见到觉得很有趣 是啊，到幽灵人间即是做了一炸啦，其实即是经验一定有的了。即係第二樣嘢就係我亦都中意睇嘅，即係揞住又會流少少罅睇嗰啲嘅。 其實你要唔驚咧，你揞住對耳就唔驚㗎啦。 係啊，其實 係啦，所以 我一定要聽 配樂先至咁緊要，好唔好？ 都 係。 所以你睇得多， 睇得多咯，同埋即係拿捏好多啲驚嚇位，即係人哋點樣做咧？譬如越靜就越驚嗰個設計咧。其實我而家不斷都開始用呢樣嘢嘅，即係成日同導演講：你唔好，不如唔好擺音樂，你試下靜嘅。其實越靜越驚。 哦，但係我有陣時睇嗰啲咧，有啲叫 making of 咧，即係可能係就係佢哋話啊，究竟某啲做恐怖片嗰陣時咧，原來有啲好比較奇特啲嘅樂器，唔係淨係靠部琴啊，或者拉個小提琴啊、大提琴出嚟，即係有啲奇特啲嘅樂器去到配唔同種類嘅嘢，係咪有呢啲嘅都？ 會㗎會㗎，譬如我試過用二胡唔係拉音㗎嘛，係捽線捽到咦喺咦喺嗰啲聲咧， 即係恐怖片嗰啲咦嗰下， 但我用二胡喺度捽咯。 但係呢個係你自己揣摩翻嚟，咦發覺咦有一日無啦啦等我試下捋下個二胡先。咦呢、這個聲幾恐怖喎、啊！定係都有啲師傅同業，大家互相指導一下咁樣噶。 其實二胡係因為真係我同一個拉二胡錄音嘅時候，發覺佢咦，即係可能一下失手，一下出錯咧。 哦， 咦，哇！依下聲好毛管動喎、 啊。係，就記得咗。 係啦，係啦，甚至係即係特登將一啲譬如中國樂器， 係 將佢校到唔啱音打落去咯。譬如嗰啲揚琴啊，佢、 哦、 幾條線就一個音嘅，我將幾條線校到唔同音咯，一打落去嗰、那個效果就係完全你估唔到，原來嗰個聲係，因為你估唔到啊嗰、那個聲，咁會令到你覺得嗰下哇窒一窒， 係 驚驚。 哇！所以其實你嘅崗位係識好多樂器下嘅都 要啊要啊， 係、 啊、因為我要知道樂器嗰個性質。甚至是我要知道那個樂器冇可能的東西是什麼，反而調回轉我要拿那些冇可能的出來做一些聲音出來。 那恐怖片這個系列裡面你自己最 proud of 那個作品會是哪套戲？我想知 道。都是7月14的 了。都是7月14。 是啊。OK。7月14是香港歷史裡面第一套沒有鬼。即是之前那些什麼殭屍先生啊，那些是見到殭屍啊，之前那些是見到血淋淋或者块面唔知搞到晕晕突突嘅鬼噶嘛， 即系而家嗰啲沟片啊嘛， 系啊，但系七月十四系特别就系佢其实里边冇鬼， 系， 但系用气氛用古仔令到你觉得好惊。 黑暗中，我再见这经典杰作，看着那可笑的脸飞过大银幕，突然怀念你，为何连外星人？你呼身的感慨，红雪山的魔影，蓝天空的风景，所有主角逼我再甜蜜，怎么你阴森的一双眼凝望我，我自好梦长眼睛，如今我失去做你有资格，无法独个而看不足之下，唯恐我侧边有人微笑，好像你欣赏这出戏僵尸般作法。 我 知道你而家都有係教噶嘛？ 嗯， 係啦。咁譬如你用一啲係advice， 可能如果你嚟緊你想入行係都係做電影配樂嘅話，通常你俾佢哋最大嘅一課係要學識啲乜嘢嘢咧？ 哦，第一樣一定講嘅， 嗯， 捱窮。 所以同音樂同藝術有關嘅都係咁。 一定第一堂一定讲嗱，你要挨到穷先，你挨唔到穷嘅时候，你唔好入行。 系当年你自己咧挨咗几耐啊？ 挨咗穷十年。 系， 但系我嗰阵时都算系香港电影发展得即系起飞嘅阶段嚟。 系， 都要挨啊。依家咪仲要 挨。开头嗰几年系几爽嘅， 系 啊，但系一到开始跌落嚟嗰下咧，即系九六九七开始。 嗯 跌落嚟嗰下就冇得爽啦， 系 真系挨啦。 但当时你譬如你挨咗十年啦，咁嗰十年一路推动你继续做落去嘅原因系乜嘢咧？ 真系中意电影咯， 嗯， 中意电影个原因系电影头先讲电影嘅可能性太多， 系 咁我亦都系中意挑战，亦都中意搞花神嘅人啦。即系中意搞花神嘅时候，我就好想接触多啲唔同嘅嘢。即系流行音乐同电影音乐有个分别就系、是。流行音樂可能是因應市場因應即大家的需求而去做一個音樂出來、 嗯、 但電影不是電影是因為那個故事而衍生出來的、 yeah. 而那個故事會有些什麼你不知道的、 嗯、 很多暗洞的東西的你在暗洞裡面怎樣去發掘些東西出來、 嗯、 其實我是喜歡這樣的、 嗯、 所以變成就是當然也都即我也都轉不到行我又不是什麼學識高的人、啊、 但你 achieve 了很多東西、啊、 我經驗沒得 沒教你的 portfolio 好了個點、啊、 如果我們是面試官的 話就是 偉Sir你不要玩我們了 中流砥柱啊這四個字我終於可以講到了 即是老呢簡單啲就係老， 係捱得住捱咗十年都仲 係，因為佢話我已經捱過咗十年啊嘛，所以我而家 OK 啦。所以繼續都係會朝住呢方面啦去到做，但有冇一個目標俾到自己咧？即係都做咗，即係有咁多嘅經驗啦。咁嚟緊有冇一個目標，希望繼續可以喺電影配樂方面有啲咩嘅成就到嘅地方咁樣噶？ 嗱，先第一樣嘢就係我自己。將自己界定唔係單係一個音樂人嘅， 係 其實我係一個電影人咯、 嗯。 希望繼續貢獻， yeah. 都係貢獻翻喺香港電影度咯。係、 嗯、 咁當然電影音樂而家我哋即係開咗一個我哋嘅電影音樂人嘅會啦，香港電影作曲家協會。 係 咁呢個亦都係希望藉著會去可以將香港電影音樂點樣再去宣傳對外嘅宣傳啦，亦、 嗯、 都係。培訓啦，即係我哋真係好著力地希望培訓一啲喺香港電影音樂裏面甚至即係香港音樂嘅呢個市場裏面、嗯、可以即係再踏入呢個步伐嘅一啲年輕人啦。因為其實香港音樂市場，即係我都唔怕，即係以老賣老去講，係、嗯、需要提升翻嘅。咁、而提升翻嗰個方向應該係點咧？咁流行音樂。提升緊，有聽到嘅、 嗯， 但係點樣去令香港音樂再有另外一個光輝呢？我覺得電影音樂可以做依樣嘢。咁再一樣我，第一次公佈喎，公開公佈喎，準備做導演。 哦，恭喜恭喜！ 係啊，即係希望喺電影度貢獻嘅就係我準備做導演。 我可以完全自己話事啊！我喺呢度加音樂，但係都係自己做翻咯。喺度自己講，我喺呢度加音樂，之後自己 一腳踢， 所以都係會自己做翻配樂噶嘛，係咪？ 應該會是合作，即是我會做一個、可能是 producer 的角色、我參與的不會太多，但是我會帶一些新的年輕人入來去合作做那件事。 山丘仿发光，躲不开这生存欲望。近多少海水知清楚，怎给这一生反驳？ 都有個趨勢，就有好多可能係即係嗱，譬如流行音樂同電影嘅音樂可以有一啲係互相 overlap 同埋合作嘅空間咯。即係你見係啦，即係譬如可能係主題曲方面啊，或者係甚至乎譬如 Rubber Band 佢都有試下做電影嘅配樂 啊，亦都成功啦，亦都大叔 係啦係啦等等，譬如盧海彤之前都有啦，係啦，李端賢啊等等都有開始涉獵呢方面嘅嘢啦咁樣。咁我就話其實可能係中間有一個互相合作嘅空間，例如譬如拿個長翻翻上。咁其實係一個電影配樂，但係同時間佢都可以係一首流行嘅作品咁樣㗎嘛。咁你呢方面會唔會又會嚟緊？咦，流行曲都可以， 可以翻翻嚟啦， 我又翻嚟啦。 其實那句長攀不上已經踩入嚟啦。 係咯，係咯，係咯， 係 啊。 係會嘅，會嘅。亦都希望可以更多。流行音樂嘅創作人可以入嚟我哋電影音樂添，譬如移民啦，移民已經好成功啦，咁金都有係佢啦，even 譬如陳冠仁啦、Hanson 啦，咁佢都有參與，即係我哋希望都可以帶多啲流行音樂嘅創作人可以入嚟，因為流行音樂同電影音樂嗰個扣好緊嘅，但係以前曾經一個問題就係、可能是因為公司的原因空降一隻歌下來嘛、但我們現在希望就是不是空降、而是個 composer 本身在這件事裏面而出現那樣東西，就不要說誰、誰寫的丟跌了下來嘛。現在希望就是是合作性的， 跟我們老闆經常提的 synergy 真是一樣啊。 你真的好敢打香港電台工啊，真的 喂，老闆真係好有前瞻性啊！ 多謝偉 Sir 啊，俾咗好多位佢擦鞋。 係 喂，但我哋真係值得期待啊！就係有你嚟緊，有你自己首次執導嘅電影啦。咁啊，詳情等你自己有更加多嘅公佈啦。同埋頭先講，可能就有多啲唔同香港喺電影配樂上面一啲新形式啲嘅一啲演出啊，諸如此類咁樣。但係今日都係曬魏啟良上嚟同我哋即係輕輕講咗少少，其實電影配樂係一個點樣嘅工作啦，一個點樣嘅崗位啦。今日多謝曬我哋嘅中流砥柱。 中流砥柱係啊， 魏 Sir， 多謝 ，thank you，thank you。 是天光還是天黑，根本一樣。是争取还是放弃，我演小角色有否两样，天天干活于上呼吸生活，安守这坚固堡垒，独仰望我天窗， 至零元。另一方面，美国早前向伊拉克政府发信，表示尊重伊拉克政府下令外国军队撤出当地的决定，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将会重新部署军队。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尔后来表示，这封信只是未签名的草稿，被错误送出。国防部长埃斯珀亦都否认华府决定撤军。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晚稍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85点，升59点，总成交金额81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4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29点，升1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6.4，升9蚊；美团点评110.4，升9毫；阿里巴巴212.6，升1.6；信义光能系报5.5，跌1毫；友邦保险85.4，升1.1；小米集团10.96，跌2仙；中国平安93.6，跌2.5；建设银行6.62，跌3仙；中国人寿22.25，升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4，英镑10.225，瑞士法郎8.018，澳元5.368，加元5.993，新西兰元5.176，欧元8.6891。每百日元对港元7.1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318。日经平均指数报23,575点，升370点。港金现价报14,485蚊，跌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7.93美元，卖出1,568.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丁九桥嘅道路事故啦。咁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咧，喺桥面段因为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一带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公路近深井。咁就系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咧，由于有道路事故，桥面段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嘅，而家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深井。至于较早前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御龙山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一带车多，车龙嘅大消散。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都只是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近东山台。而在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温思劳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的交通咧，而家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近德宝花园。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的交通咧都系繁忙嘅，龙尾去到近常怡道。协和街落去开源道回旋处方向挤塞，车龙排到翠屏道。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的支流咧，交通都系繁忙。咁另外，茶果岭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伟业街一段车龙排到近油塘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去观塘。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要戒烟就要为自己定立目标，食少啲，健康啲。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朱咪咪提提你，边边边原来系骗骗骗，骗徒嘅手法千变万化，佢哋会化身成唔同嘅角色，透过电话同互联网进行诈骗。记住接到可疑电话时要核实对方身份，定期更改社交媒体账户密码，不要乱开附件或者连结，网上交友要谨慎，拒绝裸聊和任何不当要求， 怀疑被骗，就梗系即刻报警啦。 做咩个小朋友喺棚架度噶？ 其实佢系一个合资格嘅工人嚟噶。 咁你识唔识得睇嗰啲使用说明书先？ 唔识啊，但系我识心知书啊。 心知书即系用心同专心做啊。 咁你有冇棚架嗰啲嘅专业证书啊？ 都唔识，我都系识心知书啊。 心知书即系代表信心同埋放心。 咁开心咧就要听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棚架安全齐做足，工作安心保幸福。我系小尘埃嘅 Poly。 而家嚟到下昼嘅四点十分，翻嚟骚动音乐啊！第一首歌拣嚟有卫斯最新嘅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了解中》。应该我哋会连线去台北，了解一张咧近乎零负评嘅最新专辑。 怎样系一直未解甜蜜故事，才明白，才明白。谁待我过于友谊，越令我想起某次情感的风险，伤害已忘记不已，年内共你那样发展，现时亦不知还未了解。 语乐坛。 今日同我哋连线嘅地方系台北。 又到咗骚动音乐华语音乐连线嘅时候，我哋今日咧系去台北，欢迎口岸先。浩安你好， 系阿倩好，大家好。 今日同口岸讲嘅呢张专辑咧，我谂啊吓，如无意外咧，都真系应该系最近喺台湾或者华语乐坛咧讨论到都真系最高嘅一只碟嚟噶啦。因为之前其实我哋都有轻轻咁讲过，今日真系好想听口岸再讲多少少啦。咁呢只碟咧就系艺娱圈喺生完 B B 之后咧一年到嘅时间，终于咧有自己呢一张最新嘅专辑，叫做《藏着不等于遗忘》嘅呢一张最新嘅专辑。问下口岸先， 整体嘅印象就是听起来蛮温暖的，然后他虽然转换了另外一个身份，但其实他在音乐中就是并没有要特别强调什么美满婚姻的家庭这种比较我觉得蛮标签的东西。他写的比较深刻的是，就是当一个妈妈之后，从就是比如说以里面的儿歌来讲好了，儿歌词真的写得非常好，这首歌真的好精彩了。然后小孩这样子突然来啊，然后妈妈那种惊慌失措的感觉，他并不是去纯粹的就是写就是生命的喜悦，而是比较身为一个怀了孩子的人那种紧张的心情，那这件事情又可以跟恐慌症有所呼应。他没有去正向的赞扬说，就是母爱的伟大，或者是等等事情，反而是反过来回到一个女性为主体，那经历这件事情真实的心情。 是刚才呢口岸讲到那首歌呢，就我们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的儿歌啦。那个儿歌其实就是讲他想将这首歌送给自己的小朋友。那其实那个心情呢，是你会觉得是很真实的妈妈的心情，就是意外是很突然地有了一个小朋友之后那种的惊恐啦，或者那种怎样处理他那种小心翼翼啦。但是整首歌你是觉得是温暖的，是光明的。所以呢这种很正向，或者我经常讲正能量或者正面少少的思维呢，放在这首 歌当中呢，送给自己的仔，你觉得是很成立的。他很表达到不单止是妈妈这个身份，而是超越了妈妈这个身份，他作为女性女歌手想表达的那个意境。问下口岸啊，有边一首歌咧系真系好想同我哋继续分享一下嘅？ 我觉得每一首歌都有蛮厉害的地方。然后，但是我想讲一下，我直觉听下来，我最喜欢就是最后一首《彼个所在》。然后 还 是台 语 系列 歌仔。刚才呢口岸就讲到话，其实成只专辑当中呢，佢有一首歌呢是最想同大家分享最喜欢嘅，叫做彼此个彼啦，彼个所在。咁呢首歌其实是用台语去理解先理解到嘅。个意思就是哪个地方。咁佢係觉得呢首歌嘅情感情绪係令到佢係最喜欢嘅咁样。 所以这首歌首先就是听完之后最特别的地方，会发现就是他用了四个语言。就是去写这首歌的歌词，包括国语、英语、台语跟粤语。在他上一张专辑到这张专辑之间，他面临很多就是人生里面重要的东西的，就是东西跟人动跟他自己的宠物的逝去。那他爸爸可能是一个说台语的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跟卢凯彤的关系非常好，他们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他希望就是能够用他们习惯的语言，然后跟他们说话。所以就是我其实一听到里面有粤有台语的时候，我就马上就是想到就是他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那我真的觉得他其实是一种蛮简单的歌，就是旋律上没有什么很复杂的地方，但是他在歌词上写就会让人觉得非常感动，因为 就是只有他这样子的创作者，他有这样的故事，他才有办法创作出来的歌。 我觉得头先就咁听口音讲啦，唔知道大家听都明几多啦。咁因为我自己就咁听嘅时候，我都觉得有啲触动嘅。彼国所在呢一首作品咧。其实用中文讲就是哪个地方啦，其实在这一首歌当中是出现了英文、台语都有国语啦，同埋都有广东话的部分的。咁点解会有咁多种语言呢？是因为在过去的一年时间呢，娃娃艺语圈呢即是失去了很多东西，即是他家的宠物猫啦，即是大家都很记得的，就是香港歌手卢海彤。咁因为他跟 Alan 关系是非常非常之好的，即我仲好记得那阵时Alan 在台湾攞奖的时候呢，颁奖嘉宾是艺娱圈，即是你看得到他那种兴奋，是即是跟自己攞奖是没有分别，甚至乎是开心过自己攞奖的。咁所以他将对一啲逝去嘅人，即系已经失去咗唔喺佢身边嘅人嘅一啲思念啦，全部摆晒落呢一首歌当中。所以大家见到即系作曲填词都系佢自己噶啦。咁喺咁嘅情况底下，你会 feel 到呢首歌系一首情感非常非常之扎实嘅作品嚟嘅。 撒几半米，如果佢唔会记，再见你的记唔是就。想打电话给你，say night，几句。不够温暖，无想要讲话，点点坐在遐，敢那无风无体。 就讲咗两首歌啦，一首就系儿歌送俾自己嘅小朋友，咁另外一首就系充满咗思念嘅，就系彼国所在，咁用中文讲就系哪个地方，咁系思念一啲已经逝去嘅人啦。晚好安先，有冇其他嘅作品好想同我哋介绍下？ 我觉得我们前面就是聊的话题都非常沉重，就是其实这张专辑像是海鸥先生我爱你啊，或者是不再假装自己不是多愁善感的诗人，非常长的名字。就它里面还是有非常你可以非常轻松听的歌，所以这是我觉得这张专辑很棒的地方，就它的节奏很好，你可以感受到深刻的情感，然后你也可以非常快乐，像儿童听儿歌一样听海鸥先生我爱你这样子。 其实咧，头先口安就介绍就话，其实呢只碟咧完成度好高啦，好精彩啦，那个情感嘅平衡同埋曲风嘅拿捏，你见到系已经非常之成熟噶啦。咁当然都希望有咗呢一只碟之后，艺娱圈尽快有音乐会啦，咁可以同大家现场分享呢啲音乐嘅感动嘅。咁今日多谢晒口安嘅介绍先，我哋下一次再见啦，谢谢口安，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花在天空上盘旋。上一个吻，啪啪。 最紧你呢一首就系头先啊，我哋红岸港岛艺员圈嘅呢一首作品，新专辑啊，海鸥先生我爱你，感觉有啲儿歌嘅温暖，即系因为要对住一只海鸥讲我爱你啦，于是乎咧，即系大家可以听到佢有啲好似同紧动物沟通嘅嗰种嘅语言，八八一八一嗰个部分咧。即可能我哋对住动物或者对住唔同，即系对住 B B， 我哋都会有 B B 话啦。咁之后我就喺度谂啊，唔知道香港人我哋几时可以听到我哋想听嘅说话呢？可能系要等一段时间。方浩文人话。 欠公允倒退的押韵，哦哦，真相早已失了踪，真相早已失了踪。任你左边播剧情是空洞，左边播剧情是空洞。对话信任已断送，对话信任已断送。你喜爱谣言或中惊已看通。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还摆出高姿态，未讲得够力，最重要是过程缺乏证明。左耳穿过右耳尖叫放声 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良心一早已失去闷得好意味要是暗淡世情有日空情你知我知佢知也知一点望人话能有如同话人人如神话人人人无策人人同情他无人能明他人真相早已失了踪，任你作编个剧情是空洞，对话信任已断送，你喜爱语言或中惊已看通。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还摆出高姿态，你讲得够热，最重要是过程缺乏证明，靠左耳穿过右耳尖叫学声。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听日刊宪，将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纳入法定需呈报传染病，并修订有关附属法例。发言人话，法例生效之后，当局可以禁止患有指明疾病的人同埋同患者有接触的人离开香港。政府话，医生如果发现任何病人出现发烧同埋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或者肺炎病征，并曾经在病发前14日内到访武汉，不论曾否到过街市或者是海鲜市场，应该通报卫生防护中心作一步的调查。在新要求之下，有几类人士会被界定为疑似个案，包括需呈报的个案和经肺部 X 光诊断确诊患有肺炎或者曾经到访武汉华南海鲜城的人士，以及在病发前14日内曾经接触同上述市场有流行病学关联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 由尖旺区议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民主派的林建文和公民党的余德宝在无竞争下分别当选政府主席。林建文说，区内面对因为示威活动衍生的警暴问题、露宿者和违规旅馆等的问题，作为由尖旺区议会主席会做好民生工作，争取要求政府回应市民的诉求，亦都会担当桥梁角色和非民主派沟通合作。林建文亦都代表十七名民主派区议员宣读宣言，强调任内会谨守岗位，适当运用社区资源和坚持五大诉求。林建文之后发起为反修例事件期间的死伤者默哀一分钟。除了由尖旺民政事务专员蔡亮和职员之外，大部分与会人士都有参与默哀。旅发局取消今年的新春花车巡游，改为在西九文化区艺术公园举行嘉年华，由年初一至年初四，为期四日，入场费全免。当中的汇演部分由48队分别来自国际和本地的表演团队参与。至于嘉年华会，每日会安排一至两次大约半小时的巡游。嘉年华会在下午两点开始，八点结束，初二就提早在五点结束。旅发局主席彭耀佳说，旅发局将会以新形式、新玩法举行25周年汇演。他希望市民参与活动的时候，将节日喜悦分享给海外亲友，向海外旅客传递正面讯息。印尼西部近岸水域发生尼克特制 6.2 级地震，暂时未收到受伤和损毁报告，亦都没有海啸的威胁。美国地质勘探局录得相关地震，位于亚齐省城市石纳邦西南部 16.7 公里外的水域，震源深度20公里。有住在石纳邦的居民说，感受到几秒的中度震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的气温介乎19至24度，日间是干燥，吹微风。听日转吹和缓的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星期四早晚稍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22点，升95点，总成交金额86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4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29点，升13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5.6升8.2，美团点评110.4升9毫，阿里巴巴212.6升1.6，信义光能是报5.5跌1毫，友邦保险85.3升1蚊，小米集团11蚊升2仙，中国平安93.6跌2.5毫，建设银行6.61跌4仙，中国人寿22.25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4，日元108.45，瑞士法郎0.969，澳元0.691，加元1.297，新西兰元0.667，人民币6.93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18。日经平均指数报23575点，升370点。港金现价报1453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6.15美元，卖出1566.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咁较早时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因为有道路事故啦，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啦系曾经封闭噶，而家已经解封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接近中环广场，西行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排到去黄竹坑医院。由于车多，香港仔隧道北行啦系实施紧间封措施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而家交通系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而在九龙方面， 在观塘商贸区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是车多挤塞，龙尾一路排回到去茶果岭道近天后庙对开。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那段都是车多缓慢，龙尾接近牛头角下村。伟业街天桥去龙翔道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是有少少挤塞的，龙尾去到常月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另外尖沙咀广东道出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依然都是比较多车些少，龙尾九龙公园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桥面方向观塘。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会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要停车息事。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周年送你一年嘅。配合出道一周年，他们推出了这首作品，讲的是 Mirror 成长的回忆，同埋队员之间互相配合，反射出 Mirror 不同的面貌。作曲李华章、余宏龙、王子、Dana Chan， 填词有 Oscar， 编曲陈星汉、郑仁浩。上榜五星期，回落了十级。今个星期徘徊在中文歌曲龙虎榜榜末的位置，第二十位 Mirror Reflection。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咪住坐定定，你一我喐佢喐，起起身举高手，扭两扭转个圈，往低跳起拍手。我有几岁蚊仔，各位靓仔靓女，个个喐身喐势，日日做运动，运动日日做。 咪再搵藉口唔喐啦，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喐一喐，健康啲。 现在来到下午的四点三十九分，现在四十分了。第一首歌选择有杨丞琳作品。 难开口的全告诉你，烦恼悔疚病痛，直到一切散播于八字的群众，无非孤单才拜托你陪我发那些美梦，难付交心的模样令我很相信，夜了才想起做过谁知己，情意从雨伞睡了早出落地，是我爱不起背叛那人，便很努力忘记，曾是最亲的你。 全香港音乐人的创作班底，作曲有林家谦，填词有陈奕谦。播一位台湾歌手杨丞琳创作的这首广东话的作品。

经叫做老友记。最后一句讲到话，等你功成名就嘅时候，我哋可以再坐低倾下偈，但我哋都不再是朋友。最近都成日会听到，可能同以前好耐嘅朋友，因为一啲睇法唔同，做唔翻朋友嘅故事啊。 时代流转的刻在这地，是否选中我？如何残缺？一天惺忪上眼渐开，仍旧离家很远，又开始博弈在人海，被思念像脚步掩盖，教我要怎么放得害怕，理据堂皇地作假。如果明晨是更黑一晚，应该怎么进化？还是忙于心碎，又开始浸没在泪水，差星始终落梦里，信仰强撑中消磨，片野仍无尽星火， 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漫长》。好彩仲有朋友陪我哋行咗呢一段漫长嘅路，当然仲未行完嘅。 时代流转这刻在这地。残缺结果尚未到期，说不出放弃， 就算几漫长都好，仍然说不出放弃。 Rubber Band 漫长。有时都会忍不住跟朋友讲话，啊，我们真是一代被选中的人，被时代选中的人。但是呢，我们很不同的一件事呢，就是我们要跟朋友一起相信，希望呢一路都是前面的。有时候会有些质疑的， 但在心里面我们知道的答案是坚定的。周杰伦作品。 辽军离开了森林，整座天空很灰心，蝴蝶不再被吸引，玫瑰盛开得很安静，远方的风雨不停，城市苍白而孤寂，徘徊无助的人群，焦虑着何时放晴。孤城里的归位的只有风景，谁也摧毁不了我们的梦境，血液般的流转划过了天际，我许下的愿望该向谁去说明。于是在浩瀚的宇宙间旅行，璀璨的夜空里漫天的水晶，我的祷告终于有了回应。我是如此相信，在背后支撑的是你，依附于我并肩的心，让我等太阳升起，听见鸟群回来的声音，为我守候的人是你，给了我坚定 周杰伦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我是如此相信》，填词揾嚟方文山，作曲当然是周杰伦自己啦。 辽军离开了森林，整座天空很灰心，蝴蝶不再被吸引，玫瑰盛开得很安静，远方的风雨不停。城市苍白而孤寂，徘徊无助的人群，焦虑着何时放晴。故事里的未来的只有风景，谁也摧毁不了我们的梦境，血液般的流进划过了天际，我许下的愿望该向谁去说明。于是在浩瀚的宇宙间旅行，璀璨的夜空里漫天的水晶，我的祷告终于有了回应。我是如此相信，在背后支撑的是你，依附于我并肩的心，让我的太阳升起，听见鸟群回来的声音，为我守候的人是你。 有些人可能会选择相信爱情，有些人会相信友情，但我觉得最重要都是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在这个时代做的每一个选择。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听日下午三点继续骚动音乐。